人生可惜真的太過苦短啦，呢、這個時間得翻半小時啦，咁我要開始急口令啦。 係啊，因為呢單我就太多嘢。 係可以本來講多集嘅，但我跌得99集啫嘛，而家要爭取講啲， 想問你 要配合，即係唔係即 係 extend 咯 ？Season two， season two， season two 第一集， 現場第一集，現場好混亂啊！警察有冇警察維持治安？唔係因為我仲有好多債未找喎，有啲奇怪咪又話想聽乜聽乜咧，咁所以咧就盡量。 唔好話你一定會找數嘅，你個人咧會找數嘅，所以第二季一定有嘅。 案情唔太多，集數太少。好啦，咁而家當一個 introduction 先啦。喂，其實呢單嘢真係大家咧值得去即係長時間作戰，同佢推敲一次，究竟佢咧點解會咁奇怪嘅咧？ 尤其是喺今年，我覺得更加應該去重新温一次呢一單。 係啊，呢單係因為人哋日本警方都孜孜不倦啦。當然，我覺得有少少為面子嘅， 因為你、這個、當然啦， 大佬你咁多嘢留喺現場，你都揾唔到佢出嚟，啲面子何在啊？真係係咪先？不過警政廳點搞咧，大佬真係 警事廳嗰真係 你唔知轉咗幾多幾多人啊，都仲未查到。 所以之後 都轉咗三次老細啦， 咁耐啊，日本都唔知幾多 單，係啊， 日本都唔知幾多單呢啲係嘛？ 喂、 啊，但係呢單就係佢最離譜就係留得太多罪證啦嘛。 係啊， 佢擺明俾你捉我嘅，你都捉唔到。 係啊，有曬 DNA， 有曬血跡，有曬手指毛，你都捉我唔到，真係。 咪係咯。嗱咁、或者大家仲未了解咧，究竟呢個現場係點啦？不如我哋俾大家望一望嘅嗰啲咁靚嘅 3D 嘅照片啦。咁先望一望就係第三張相先，係啦。咁依一個咧就唔該曬炮灰啦，幫我即係譯翻做中文啦。咁咧其實咧就見到咧左邊咧佢哋叫一樓，即係我哋嘅地下嚇，係啦。咁佢隔離咧就見到閣樓啦，同埋二樓啦，即係話一二樓之間咧仲有個閣樓嘅閣樓仔嘅。咁跟住隔離咧就係嗰個你大家見到個平房個頂咧尖尖嗰度係嘛？嗰度就係另外攞嚟 主人房， 亦都係主人房攞嚟住喺個天花板嘅。是吧、即是閣樓啦，風涼水冷 的。 那你看到一樓呢，即是我們的地下呢，它就有一個車房啦。那另外門口進去的時候，門口剛才我們未講，當時呢發現呢那個門呢是鎖了的，即是從後從內反鎖的。即是一個是密室殺人事件，是吧，鎖匙呢就留在屋裡面的。那Frank一間就有個 Frank's Theory 要跟大家分享一下的。嚇，關於呢一個密室殺人事件嘅，咁你見到咧就呢、這個客廳咧就有一啲台喺度啦，同埋咧有一個書櫃啦。咁當時呢個老公咧，即係阿公澤先生咧，就攞呢度嚟作為一個咧會客室啦，同埋佢自己嘅一個即係 living room 咁啦，佢自己就喺度即 係 活動空間就主要喺呢一度噶。咁咧嗰個書櫃咧，其實當時咧話説咧就有6000 yen 嘅錢咧就擺咗喺度噶，咁咧但係咧就冇攞走喎。 是 擺咗喺度嘅喎，大家問有冇財物損失啦？咁其實又可以話有，又可以話冇嘅。咁因為咧呢6000 yen 咧，即係等於嗰時七算，即係400幾百蚊， 幾百蚊 啫喎， 係幾百蚊，其實好 幾百蚊咪唔溝咧， 其實税銀嚟嘅啫嘛。 所以佢冇攞走啦。係 啦。 咁但係咧話説咧呢、這個太太啊太子咧，佢嗰、那個佢太太叫太子啦嚇，泰國 泰。 泰國太。 佢當時幫人補習嘅嘛，咁佢就有20萬 yen 左右嘅錢咧，即係大概係7214，即係。千零蚊喎，其實都唔係萬零蚊，萬零蚊港紙嘅錢咧，就係俾人攞咗嘅。 係啊， 就係佢啱收翻嚟個學費嚟嘅， 就俾人攞咗嘅。咁係咪即係呢個人係咪即係食大唔食細嗰啲咧？食大茶飯嘅。 唔係，你俾我覺得萬幾蚊都好少啫喎。我係一個賊，如果我目的唔係淨係為錢啦嚇，係 啊， 咁我都要少錢做水腳嘅。 係，咁點解唔攞埋嗰幾百蚊走咧？ 可能留意唔到咯。 留意唔到哦，因為掛住殺人， 因為佢丈夫殺人佢係走啊。 係嗱，因為假設咧，佢就係由呢、這個。二樓啦，嗰、那個嗰、個浴室嗰度啦，頭先話嗰個窗嗰度咧， 浴缸嗰位。 假設佢個窗當時係應該冇閂實啦，先入到嚟嘅啫。咁啊，就由嗰個窗嗰度咧就入咗嚟啦，就經過個浴室咧，就係、是、先殺咗咧喺呢一個睡房入邊嗰個嘅你見到個二子啦，即係嗰個大仔啊。咁啊，當時咧話説佢就瞓緊覺，就有人咧就攣死佢，或者係用棉被咧焗死佢啦，咁令到佢死咗先噶。咁而咧呢、這個老公即係佢嘅爸爸咧，就喺地下嘅時候聽到嗌聲啦，嗌有人嗌救命。 喺樓上嘈， 係啦。 佢咧就衝上去睇下咩事啦。咁然之後咧就俾呢個人咧再用柳葉刀咧就係、是、狂刺啊。咁而佢咧最後死嘅地方咧就喺呢、這個死翻喺一樓嘅地下嗰度，係咪碌咗落去咧？其實 應該喺樓梯碌落去。 碌咗落去， 就死咗。 或者佢哋打鬥嘅時間係落個樓梯。 因為話發現佢嗰時係佢曲，即係成日曲曲住曬咁樣嘅，成個人係啊， 所以似係碌 上地曲，係啊，可能碌落落地啊，或者咁樣。 係咁話説呢個兇徒咧，其實之後咧就係、是、上到去閣樓嗰度咧，就殺咗佢嘅媽媽啦，同埋呢一個女嘅個長女嘅，因為當時佢哋咧原來瞓緊覺喺上面。 係啊。 即係淨係熟睡之中嘅，咁殺咗之後咧就頭先講過啦，就最初死唔去啦，咁佢哋就喺度療傷啦，咁而呢個兇徒咧之後咧就再攞廚房嘅刀咧去再殺佢哋噶嘛，咁佢死嘅位置咧就喺呢一個二樓嘅樓梯底嗰度，即係都係其實亦都係碌咗落去。 嗱，我估計咧佢係咁嘅，即係兇徒可能上過去上邊一層。就殺個女同埋個媽媽，咁但係就因為把刀係即係崩咗啦，斷咗啦，咁所以殺唔到啦。咁佢就跟住走咗落去個廚房。咁喺呢段時間咧，個媽媽同個女療傷。好啦，咁嗰個男即係嗰個兇徒揾到刀之後咧，咁可能佢兩個女人就想走啊，所以行落樓梯。啱啱就同個兇徒又攞到新刀之後撞個正着， okay, 就喺嗰個位就將 佢殺咗佢。即係佢哋本來想走嘅，想逃。 本來想逃走嘅。 Okay, 好啦，咁似乎合理啲。 講到頭先話止血咧，我哋係講漏咗一樣嘢，就話點解懷疑嗰個人係一個軍人咧？因為咧佢咧就喺現場咧發現到咧，佢係用衛生巾嚟幫自己止血，即係嗰個兇徒有衛生巾上面有佢嘅血跡，佢就攞咗即係呢個屋企裏面啦，即係應該得一個人用衛生巾嘅啫，就係個即係女户主 啦。 佢用咗個衛生巾咧嚟到止血㗎。咁話説咧，原來啲軍人咧。都係會即係用衛生巾止血㗎。 要識呢啲知識，要識呢啲知識，因為你喺戰場度隨時冇，即係有啲嘢你冇啊。 係。 而你有必要要去做急救嘅時間，你要知道有邊啲嘢係有可能用得嘅。 係。後悔識唔識咧？ 唔係啊，睇過鐵血戰士都識啦。 香港製造 都 同你都講。 係咯，其實呢個又唔一定係軍人先識嘅，我覺得。 最簡單嘅嘢完成佢要做嘅嘢啦，或者。 係咁我哋再望翻頭先張相先， 係啦。 咁大家見到咧，就呢個咧子女房間咧後面嗰度咧，就見面到有廚房啊，有啲餐台啊，同埋有梳化啊、廚櫃啊等等啦。咁話説咧，原來其實當時咧咪話兇徒喺現場咧，又食雪糕啊，又開雪櫃啊，飲麥茶啊，咁全部咧佢都係喺呢一個地方咧嗰個空間嗰度咧，就係做咗呢一紮嘢噶。咁然之後佢點走嘅咧？咁亦都睇翻嗰啲腳印啊、剩啊，就相信咧佢係原路咧，即係原翻原途走啊，就去翻浴室係咪啊？就跳翻出個窗，跳落地下嘅係咪 啊？ 嚇！阿 friend 對呢一個解釋咧就有啲唔係好滿意，係咪咧？ 係啦， 你講下，你覺得唔係咁嘅？ 我啊覺得調翻轉嘅，即係我自己嘅分析就係佢係應該識個户主嘅，而喺嗰個識個户主咧就係佢係由大門入去嘅，係。就跟住 佢有鎖匙嘅，或者有人開門 開門俾佢，因為咧當日嘅八點半咧，佢個 intercom 咧係曾經係有鄰居聽過係有聲嘅，即係可能有人撳啊， 係 啦， 咩 撳滿鐘， 滿鐘喺 intercom 啦，係啊嗰啲啊，咁所以就懷疑，即係我係好懷疑地係應該係甚至可能認識嗰個死者嘅，咁就邀請咗入去屋啦，跟住就之後就唔知因為咩原因就開始大開殺戒啦。 OK。咁因為殺人咧有動機嘅，咁我哋咧喺推測一啲動機之前咧，我哋先咧俾大家了解一下，其實呢個兇手嗰個 profile 點咧，即係因為佢究竟佢個樣係點嘅咧？其實咧就冇人見到佢啦。但係咧就話説咧，其實喺呢個事發之後六個鐘頭左右咧，就喺一個叫東武日光站嗰度咧，就有一個男人咧突然間咧就好離奇嘅，佢真係事發後六個鐘啊，佢咧個右手咧係有個刀傷係見骨嘅。咁然之後佢就揾嗰啲職員啦，嗱佢唔係選擇即係跑去啲急救站啊、醫院啊嗰啲，佢就咧我諗佢好慌張啊當時係咪啊？佢就揾咗啲職員咧幫佢手止血。係 啊。 咁啊最離奇咧，呢個職員咧又唔記得佢個樣係點嘅喎，淨係知道咧佢係著住黑色羽絨啦、牛仔褲啦，大概175cm 高啦，同埋咧就亦都對佢個樣好模糊啊。 係啊。 咁啊淨係知道佢嘅衣著大約係點，同埋知道佢受傷咯，又唔問人點受傷嘅喎。好啦，咁大家見到而家現場見到啦，呢一張相咧，就係點解會有呢一張相出嚟咧？就懷疑咧，當時呢個兇手咧個樣咧個唔係樣啊款啊， 佢著衫 衣著 就係咁啦， 大約係咁。咁就係根據佢喺現場啦揾到佢嘅衣物啦，同埋佢嘅譬如鞋印就推斷到係Slasher 嘅鞋啦。咁咧就推斷到佢係一個咁嘅 look 噶，就係著一啲咁嘅衫啦，同埋即係其實幾係咪阿 Vermont 話似板仔嘅 feel 啊，板仔 look 咁佢點解會諗到板仔呢？我哋一間可以解釋一下嘅。咁大家見到呢一張相咧，就係大概咧當時點解會描繪到佢個碌出嚟咧，就係咁上下噶啦。一個就咁係二三十歲嘅男仔啦，嚇、啊、咁就身手應該幾敏捷啦，係嘛？同埋咧就係一個咁嘅衣著，仲有一頂漁夫帽咧，都係留喺現場噶。漁夫帽都留，其實佢將成套衫留咗喺現場。咁佢著咩走嘅咧？係咪赤裸咁走嘅咧？ 換咗第二套衫走。 係啦，佢就換。 即係佢帶咗衫。 事主嘅另一套衫。 正常，因為成身血啊嘛。 一套叫 D 啊，即係嗰件衫係有DIVE 字樣嘅。 佢著咗，佢換咗。 換咗係啦。 事主嘅衫走。 係啦。 OK。 嗯。 OK。 正常，因為佢成身血啊嘛。 係啊。 係。 OK， 咁佢咪換套，即係佢逃走嘅咯，唔可以俾條街嘅人去懷疑佢。 即 係 血衣通常就收得埋埋掉垃圾桶㗎啦。 正常嚟講，血衣 咧揾 方法處理。 但佢仲要接埋咗血衣喎，乜都接曬。 即係咁正嘅地方就係佢接到整整齊齊放喺度，呢度先拗曬頭啊嘛。係。即 係 佢正常。 佢想點咧？佢 唔會咁做。 係。好啦，我哋再望下第七張相。第七張相你會更加清楚咧，嗰、那個。整個個平面圖係點啦 ？3D 模型啦，見到即係死者死喺邊啦嚇，咁啊你見到阿禮咧就係死喺個牀嗰度啦，咁啊太子即係嗰個阿媽咪同埋個女咧就死喺樓梯底啦，咁啊樓梯頂 就喺樓梯底， 係冇錯，咁其實咧係好近嘅，大家即係死嗰個位置都好近嘅，咁啊大概就係咁樣啦，相信大家都明白噶啦，係嘛？有冇唔明白啦？冇啊嘛？ 冇啦。 OK， 好啦，咁但係我最唔明白就係點解呢個人咧會咁大模私樣咧？即係個街嗰度咧，俾人去止血嘅咧，咁其實係咪佢嚟嘅咧？好啦，究竟係咪佢嚟嘅咧？因為頭先咧你講過嗰個電腦嘅問題咧，咁有人就話點解警方覺得佢逗留喺現場十個鐘以上，就因為嗰個最後嘅電腦記錄啦。咁但係如果阿毛所講話，佢有冇機會係 trap 警方咧？ 因為個情況咁嘅，當年咧嚇、即係公元2000年， 係 用個最先進嘅 OS 系統，係。就唔係就 Windows 2000咯， 係 OK。咁當年嗰啲電腦咧，其實你要佢改嗰個所謂你 program 跟嘅鐘咧，係好容易嘅事嚟嘅啫。你只不過開機嗰陣進入個我又叫即係CMOS 嘅 mode， 跟住改嗰個鐘，改個嗰、那個個 motherboard 嘅鐘，咁啊跟住成個 system 所有嘢就跟嗰個鐘走啦。咁即係我要話俾部電腦知，喂，我十個鐘頭做啲嘢，我就改咗個鐘係十個鐘頭後嘅，跟住先至開個 OS。 係， 咁個 OS 跟咗嗰個記錄就係十個鐘頭後嘅。 係， 咁如果 雖然我唔肯問你講乜，但我大致上想知。 如果警察只係揾嗰部電腦裏邊曾經個 modem 幾時 activate 個做過嘢嘅記錄咧？嗰啲時間咧，就全部其實係跟一個可以被改變嘅狀態嘅時間。 即係如果佢要特登做，佢都可以做 到， 就呃你係幾點走， 係 得 嘅， 係得嘅。所以我呢樣嘢我係有啲奇怪，我係冇資料喺手嘅呢樣嘢。因為其實警方係應該可以向佢嘅 net 所謂 internet service provider 個 ISP 去揾翻呢一個用戶係幾時用過，係幾時上過網嘅，因為。ISP 的記錄就是跟他們的 server， 那個我就不覺得個兇徒有這樣能耐可以改到他那個鐘，那個應該才是準的， 即應該都是真的，這個是吧？因為如果不是他，譬如他原來殺了人之後沒多久他就立刻走的，那他怎會吃這麼多東西？他不會這麼短時間不斷吃這麼多東西才走的嘛，他是不是那些非法入境者 呢？這個呢，我這樣看，他是在個現場找到有這些被人吃過東西的痕跡，會不會是 Frank 的 theory， 原本這個人其實是跟個胡主吃的，入咗嚟同佢傾完偈，上咗二樓，喂，整幾杯雪糕得唔得啊？食啦，咁嗰只兄弟嚟嘅，大家識嘅，我俾佢食咯，咁喺度食咯。好啦，食完之後，跟住佢先至走入去殺咗個仔，跟住先至開始殺戮。 即可能根本唔係陌生人，陌生人嚟嘅，而係即熟人所為 的。可以係咁樣樣嘅。 嚇，呢個人係可能曾經或者係經常嚟依間屋嘅， 又或者可能係户係男户主一個客嚟咧。 O、okay、K， 熟客嚟嘅。 因為如果我當然 Jackie 真係個兇手，會唔會其實佢哋喺三浦半島去嗰一齊旅行咧，或者識嘅咧， 或者喺嗰度識嘅咯？ 所以因為係啦，因為另一個 point 就係話佢特登收曬所有 postcard 咧，我懷疑會唔會有其實 係啊，因為呢個係一個好懸疑嘅地方嚟嘅。佢咩嘢都唔攞啊，錢都唔攞好多啊，佢攞最多走嘅係賀年卡啦。 即係話佢屋企連一張賀年卡都冇，因為當時係大 張。當時係大張 ，suppose 你做開生意，你兩公婆都有做生意嘅，你應該收好多賀年卡㗎。喺日本 做拎走曬， 咁冇曬。 所以收報係特登唔想俾人知道佢有 似乎就係想即係將一啲人嘅身份。 且離開視線。 咁我見到啲朋友喺 chat room 都問嘢嘅，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有一樣好緊要嘅事是要做，就係、是、接 Avermon 嘅電話，因為佢 internet 好似麻麻地，所以要趁佢而家得嘅時候，就快啲同佢傾咗先。Avermon 你好啊，係 hello 聽唔聽到？ 喂，你好啊， 你好。 唔好意思啊，我知道你咧個 internet 有少少問題啦，咁你盡量啦，睇下聽唔聽到我哋講嘢好唔好啊？ 好啊，我比較聽到啊，都係阿 Frank。 哦，淨係聽到 Frank 講嘢。你又選擇性收聽， 又選擇性啊！上次鬼故王呢位啊，淨係聽到鬼故王啊。 係咁啊 ，Frank， 不如問一下阿 Ramon 啦，係關於佢一啲觀察啦，即係佢估計呢個兇徒嘅身份係乜嘢啦？ 係啊，阿 Ramon， 你其實你而家嗱，即係你做大家做了一個 research 咁耐啦，咁其實你而家因為我記得你有個 theory 係關於一啲板即係 玩滑板， 玩滑板嘅人嘅，咁不如你講講你個 theory 啊，係即係你即係你嘅推測或者你個分析啊？ 點解覺得係滑板？ 我自己即係大膽啲推測，同埋有少少陰謀論嘅，我覺得呢一個殺手咧係。首先我覺得他是有精神病，因為他有些舉動是不是很即用邏輯去估到他的。另一樣我覺得他不一定是美軍，因為到目前為止見到一些可疑人物的證人都沒有說過那個可疑人物的特徵是似外國人，反而我覺得他可能他的家庭背景呢是跟這些美軍基地扯上可以扯上一些關係咯，而他又或者在美軍基地裡面的學校讀書都未定。那為什麼我這樣說呢？因為剛才你們應該節目都有提過啦，那個兩個空軍基地啦和海軍基地呢都是在原小田急線都去到的，而他有一些事前買的衣物和刀啊之類的東西都是在小田急線原站有幾個站那裡買到或者曾經賣出的，而都是很近這個基地那些美軍的家人聚居 的範圍來的咯。另一件事呢就是那些沙粒啦，剛才你們提過有機會是在個愛德華空軍基地的沙粒相類似，這個也是一個原因啦。另外一個即係比較重要的原因咧，就是有一支香水的氣味咧，就遺留咗喺其中一條手巾仔裏邊嘅。咁而呢一支香水嗰、那個那個牌子咧，就叫做 Drakkar Noir， 咁係一個法國牌子。但係當年咧喺滑板界咧都好盛行，同埋好流行用佢。而我有一個朋友咧，佢係喺美軍基地長大嘅。咁佢當年同佢姐姐咧係92年讀書嘅喺美軍。高中那裡，即是在直情是在小田急線其中一個美軍基地那裡讀書的。他告訴我聽呢，在學校裡面呢，他們那時那班同學呢，高中的同學呢，思春期的時候呢，就最喜歡用這一支香水的了。所以我就覺得為什麼這麼多個牌子的香水不選又會是這一支的呢？而這一支香水在California 的時候，那些滑板界的人都是很喜歡用的，好像很多東西都連到跟有美軍背景 的人有關係這樣咯。 是粉粉聽不到我說話 都聽到的。 哦，多謝你啊因為其實呢古滑板這件事呢，就因為他家附近呢，剛才我們看到一張照片，是你幫我們拍的，就是在細田谷這個死者一家，他們附近呢是有一個公園啦，很多人在那裡玩滑板的。 啊，是啊，這個呢是幾乎漏了。 這個很重要的，因為你講 那天我去的時候呢，我首先就去走入這個公園，下了巴士。公園其實是很大個的公園來的，去到由巴士站走到尾呢，就正正是那間謀殺案發生的那間屋。我用自己的步伐呢走了30步呢，基本上就已經是那個滑板公園來的了。我站在屋後面的時候呢，咁就會聽到滑板嘅聲音嘅。咁嗰一日咧，咁啱係黃金週之後一日嚟噶，變咗咧好多人都要翻工翻學咧，遊人都唔算太多。咁嗰日咧有三個男仔喺度玩滑板啦。咁佢哋玩嘅聲咧，我喺嗰個屋嗰邊咧都係可以清楚聽到嘅，日頭嘅時候。咁可想而知，如果嗰個公園開到夜晚九點嘅話咧，咁 如果呢個公澤先生係有投訴個噪音問題咧，咁佢有好有可能。都會同呢啲滑板人發生爭執， 係因為有一啲證據講翻出嚟啦，即係有啲證據講翻出嚟就係話佢哋之前咧曾經同一啲即係滑板仔係鬧過交噶嘛， 嗯、 即係公澤先生就好不滿咧，就啲有啲人喺佢哋門口即係仲喺度即係嘈冤巴閉嘈住佢噶嘛，嚇咁、啊、就有啲咁嘅爭執嘅，同埋即係話屋企人咧又接過啲電話咧，即係啲來歷不明電話啦咁樣嘅喎。是不是都令你更加聯想到，喂，其實那個兇手是不 是, 是, 不是玩滑板的呢，或者這個是即滑板的玩滑板的年輕人呢，即潮人呢？ 我都有覺得是因為那件衣服是當時 Beautiful Life 那套日劇木村拓哉穿過，所以比較引起的，都 買得挺好的當時。但令我想起滑板的裝束當時都是很有類似這樣的衣著。咁咁啱得咁巧呢，我那天去影完相之後不夠兩三日呢我就放工。我返工的地點呢就是在表參道，即是元宿那邊的。咁我那天五點放工的時候呢，我行嗰條路咧，其實係好多人中意由涉谷一路踩滑板踩過去元宿嘅嗰條路仔。咁咁啱我身後咧就聽到有班板仔嚟緊啦，咁係五六個啦。點知佢哋一經過我身前嘅時候咧，我就見到其中一個咧著住嘅衫咧，就基本上就係同嗰一套空手遺留嗰個上衣啊、漁夫帽啊同埋黑色褲一模一樣噶啦。咁所以我當時其實想影低佢嘅，但係都影唔到，太快佢哋。 係啊，小心啊，可能佢就係空手啊。 影完之後就好高啊！ 但 Mona 時間關係，我同你傾到呢度先，好唔好啊？係啦，時間關係。喂，聽唔聽到？ 喂喂喂，係 時間關係。 時間 係啦，唔好意思，時間關係，我哋得翻五分鐘，咁、 okay. 我哋做個 round up 先。多謝曬你先、 okay. 多謝曬你幫我哋呢單案做咗咁多嘢啊！ 唔好客氣，拜拜。 多謝曬，拜拜。 咁其實咧就可以俾多張相大家睇啦。阿 Ramon 咧就幫我哋影到咧個公園度，頭先見到個公園就係我哋附近啦。咁有23，有一支電燈柱啦。其實原來佢上面有個掣咧，可以俾附近嗰啲人咧去撳嘅，即係如果你有咩情報咧，可以即時咧通知警方嘅喎。 哦，即係依個係之後整嘅係咪？即係你意思？ 係啊，之後先至處理。咁其實警方咧， 報料處呢度 就非常之嚴正去對待呢單案啦。因為講真的，真係我都係覺得有個面子問題，咁多年咧都15年啦， 15年 嘅即係一個懸案到而家咧都冇任何嘅即係。明確啲嘅線索，究竟嗰個人係邊個咧？咁樣嚇，咁頭先講到咧，就我哋最初講到話呢個公訴時限 問題啦。哇！呢個一定要提嘅嚇，點解呢單案而家咁值得提？ 係因為其實咧喺日本咧，即係一直以嚟咧，香港冇嘅嚇，即係啲懸案可以咧去到天荒地老嘅。咁咧，但係喺日本咧，以前咧就係有一個期限啦。咁或者即係太多變化唔講啦。咁直到去其實幾年前啦，如果係一單案咧，佢係牽涉到嗰個罪名可能會係終身嘅話咧。佢就係個期限係25年嘅，咁即係25年裏面你都查唔到嘅咯，就拜拜啦。就算你即時阿 friend 走出嚟話你係兇手咧，都冇用噶啦。 嗰個叫刑事起訴期啦，即係就算有人，就算你有新嘅證據證明到嗰個人就係兇手，好，佢應該係被佢拉去刑事起訴都好啦， 都冇得。 只要過咗嗰個刑事起訴期。就不會再起訴他了， 冇得再追究。 想當日佢係插上啲新聞，就係用呢條橋咯，就話係啦。 即係如果你有本事咧，你可以走得甩嘅，你可以匿埋25年嘅，咁你就可以重新做人。 咁你咪醒咯， 重新做人啦。 但係咧就日本政府可能都開始覺得，因為好多投訴啦，好多不滿啦，尤其嚟自咧一啲死者嘅一啲家人啦。咁佢哋覺得點解要咁樣啊？嚇，咁點解要俾個期限啊？咁佢明明係即係兇手，你點解要俾一個機會佢重生咧？咁特別係呢，譬如呢一個公澤先生嘅爸爸啦，佢就組成咗一個組織，個名咧叫宇宙會啊。咁宇宙就無窮無盡噶嘛，就係話咧要求咧日本政府嚴正對待呢個問題，就唔好再俾期限任何嘅案件咯。咁結果咧真係俾佢爭取到喎。咁所以咧到而家嚟講咧，呢一單案咧就可以話咧係無了期啦，可以繼續去。 唔係，其實5年前係 part the rule 係 所有案件啊，即係包括呢單案啦。 亦都係因為依單案先改例， 可以無了期咁去尋兇嘅。 係啦， 即係原本今年就應該到佢嘅所謂叫做15年 啦， 一個刑事起訴期，因為舊例 25啊， 舊例15， 佢原本係跟舊例嘅呢單案。咁但係曾經又傾過就話， 是不是應該要 postpone 到去廿 年 咧？咁所以曾經有人拗過，是不是應該呢一單案都納入埋去新例？ 係 啦，但係幾年前就直頭連廿年都唔使啦，喂，一嘢就去曬去盡佢啦，咁樣 嘅。係，咁所以咧到而家為止咧，即大家仲有咧，即係無窮無盡嘅時間咧，可以為呢一單案咧去揾個真兇出嚟嘅。咁我覺得我哋今日有一個即係成績就算，因為咁耐以嚟，我其實冇聽過人講話係熟人所為咯。 嗯、 即一直都懷疑是一些變態佬、啊、或者因為其實當時呢、那個地方附近呢有一些虐貓事件、啊、即有一些貓呢、 哦、 被人剪了貓尾、啊、 是 是就是在那段時間沒多久之前那幾個月發生的不斷有人你知道那些虐待的貓的 也有人懷疑是那些壞猫仔做的要剪貓尾 剪貓尾那些那是不是剪完貓尾又覺得不過癮不夠刺激所以要去殺人一家呢這個就很難去、嗯、即我覺得有點難咯不是說沒可能但 是有你這麼變態到這樣然後是不是要留下這麼多罪證然後就想著自殺或者是毀滅自己或者 是覺得自己很有本事可以走得甩呢覺得很有成功感呢那還是是家裡人、啊、不是家人 sorry 熟人所為然後去故意留下一些呢、很過分的罪證放在現場去誤導警方或者是公眾呢因為如果是熟人所為，他留下的東西可能不是他自己的噃。 因為現在那個新的想法就已經改到那個所謂兇徒不是一定是在間屋度十個鐘頭啦。 係啊， 新的想法已經不是咁。 呢、這個就等 season two 我哋再講啦。 咁所以其實我哋應該是可以再從多。係 啦，因為其實喺2014年是有嘢糾正過，係話警方有個新的嘅、 嗯， 但我哋就唔好講住啦，我哋 season two 先講。 season two 先繼續講。 咁啊，咩 season two 啊？season two 一定要 搞 數， 我哋 要搞數。OK， 我哋夾花家姐翻嚟搞數。係 啦，係啦， 減粗練 係減粗練翻嚟 下集， 減 粗練收睇下集。 哇！真係有位 Andy 咧就話估計咧兇手可能咧係未成年人，所以唔飲酒都幾就咁嘅。 嚇、 啊！咁、啊、究竟會唔會係外母其實呢個外母，因為當時咧就得佢係即係佢現場嗰度就嗌救命，就話 發 現啦。咁 發現嘅人咧， 係啦，即係如果係熟人所為，咁佢又走得幾快喎？又即係完全人哋捉唔到佢任何嘢喎，冇血跡留低啊！即係咁都 check 唔到佢嘅身份，又幾難喎呢樣嘢講落。我都開始唔 buy 你啦，呢個 Frank's theory。 唔係我冇話係外母，我話係另外一個。 我知道但熟人都很容易 check 到嘛，即如果佢留低血跡嗰啲，嗱佢咁近佢，其實佢都好驚嘛，即 係我意思係直情係係 客户嗰啲啊， 即係另外一啲係 即係冇血緣關係， 冇血緣關係嘅 識嘅， 係識嘅人，我知，但係識嘅人喺佢附近，即係佢可能會好容易俾人 check 嘅， 因為我其實資料講過我 friend， 不過又係 season two 先講啦， 哦， 係啦 ，OK， 係啦， 好啦，星期五再講啦， 總之夾你翻嚟啦， 夾你翻嚟， 星期五我哋講第二單案啦，我哋唔好理佢啦，拜 拜， 多謝曬， 拜拜，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洞頭灣道99號。